好， 系 你讲乜嘢先？ 讲下头 先嗰个话题， 头先都未讲完，我延续翻头先讲嘅嘢咯，好嘛？ 讲支付宝啊， 系讲嗰啲即系新嗰啲网络经济模式咯。 哦， 系啊，系啊， 好，好啊。 因为咧，其实而家即系改变咗世界好紧要嘅。你而家一部手机，其实咧，基本上衣食住行全部都可以解决晒。這個呢，我們講真的，我們是講緊五年前呢，我們完全沒有想過這件事。 嗯， 你五年前你有沒有想過一部手機幫你解決所有東西那麼快可以？ 沒有，絕對沒有。 那變成呢，人的交易成本很低的。就是呢，最簡單的，我呢就很討厭人家遲到的。我約人呢，我一定早到先的。如果我就算早到不到呢，我都會同人讲声， 讲声先。 我而家喺边度？我过嚟，可能要10至15分钟，我可能你要等我10分钟啦。我会预早打俾人，我唔会话，哎，我而家有人4点，我4点钟打俾佢，我嚟唔到啊，我要迟啲，我唔会嘅，我一定系预早嚟嘅，即系预早同人哋讲定嘅。 即系你 当然系 预算啊嘛，系咧， 系啊，即系你唔使嚟等噶嘛，你明唔明？因为我约亲人，人哋迟到我担心噶嘛，你知唔知我睇得死神来了多咧？好担心啊！哇，突然间。佢行过有个货柜车经过，咁啊失足就将佢剪死咗，咁你知电话听唔到噶嘛？尤其是嗰啲唔听电话嗰啲人系嘛？咁，所以咧，而家有电话有 WhatsApp， 你甚至乎去到边度话影幅相，喂，我而家去到呢度啊，塞紧车喎，你可能要等我半个钟咁样，咁人哋有个心理准备，或者咧唔使人哋企喺度等噶嘛，系嘛？可能嗰度地方唔系咁好，或者天气热。咁你人哋哦，知道你半个钟头后嚟，咁人哋去茶餐厅坐低入杯嘢等你咯，系咪？即系你都会为人着想噶嘛，系嘛？咁而家科技先进就有啲咁好处啦。咁你想搭巴士，你睇睇 Apps， 睇下诶几耐有巴士嚟。不过都有时可能嗰啲 Apps 都系废閪嚟嘅，都可能 冇咗个时间噶嘛，先至头。 系啊，真不时冇嘅，有时隧道巴咧，佢话新巴士段，所以就冇咁扑街啦。你唔系一齐搞嘅咩？系嘛？点解有时有，有时冇？咁但系起码都帮到啲啦。譬如你见到哦，就话仲有5分钟嘅车嚟，咁你去 预早少少咯。有时可能争几分钟。 系啊，咁你会去赶去搭嗰班车嘛？如果唔系，你唔使行得咁辛苦嘛。哦，横掂仲有15分钟，行慢少少啦，唔使咁搞咁赶啦，咪。嗯，所以咧系便利咗好多，即系而家对于我哋生活上咧，如果你识得喺。用 Apps 或者网上去找呢，基本上你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有很多时候呢是悭回很多时间的。哦，我明知我赶不到，我咪等下班咯。那我不用那么逼，不用那么赶，是不是？ 嗯。 那买就方便，你的手机嘟嘟嘟，不过呢就输液都很方便。 好，你股票都是啦，好游戏机的，你觉得好像。 系啊，笃下你喂，哇，斩下输咁多噶，喂，原来你兴奋得滞，买多咗，或者揿多个零， 揿多咗个零， 有时真会，喂，有时真会揿错噶，揿多零，揿少个零，系咪？ 系。 所以澳门都系噶，澳门都少咗，真系劈啲钱落去赌噶嘛，你买张券喺度，或者买张卡喺度咁样揿嚟赌噶嘛，澳门都系。 哦，嗰啲通常就系买嗰啲，即系游戏，即系属于咩电子类啊嗰啲游戏机嗰啲嘢就会。如果你赌翻正常赌翻百家乐都系用钱买筹码噶啦，系啊，都唔会即系唔会嗰啲噶啦。 但系而家好得意喎，而家喺外国咧有啲可以即系有个可观喺度派牌嘅，即系个百家乐，但系冇得甩牌嘅，咁你就买庄玩。咁佢咧 有啊，而家我都有啊。 系啊，每个人用部机咁样喺即系自己面前咧就买咯。咁嗰啲机有个好处就系咧，即系轮盘都有嘅。咁你如果要买零啊或者买维息啊嗰啲咁咧，就唔会有人都秒你咯。即系如果你喺正常嘅投注状态，你一买嗰啲就全部人少你噶啦嘛。 都未必嘅，都未必嘅。咁你各就各买啫。即系你。都成台都系买装，你一个人买悭就屌你啫，你要佢扑街啊嘛，等于系嘛？ 哦，咁你买零同买维息都系要其他扑街噶啦，其他人如果买都系，不过买点嗰啲，即系买点嗰啲又有得赔啦。但系如果你买大细嗰啲人受影响咯。 大细都好咧，有啲人都可能买大细咧，买少少去即系。买维息即系，我哦，如果万一真系可以六，不过系3-6，咁我都起码唔使输晒，即系当系保飞都唔出奇嘅。 因为如果正常嗰啲赌嘅人，不过咧老实讲啦，赌得叻嘅人就唔会买，嗰啲骰仔嘅。 点解咧？ 因为骰仔咧，嗱，因为咧，澳喺澳门咧，佢骰仔咧嗰个赔率咧系比正常赌场咧系低咗差唔多15% 嘅，系零舍少嘅个赔得。 哦。 咁呢个第点咧？第二点咧，啲人惊骰仔喺度造假嘛。 哦。 所以就唔会买骰仔，就玩百家乐嘅。 哦，咁样。 咁另外爆多亮料俾大家听啦，就系、是、咧就有个传闻系赌船咧，咁最近咧即系以前好流行赌船噶嘛，系咪？咁但系咧近两三年咧赌船插咗得好紧要，咁有个原因嘅，我初初我都唔知道，咁有个朋友话翻俾我知，即系我唔敢肯定系真系假，系朋友话翻俾我知嘅，佢啲赌船咧基本上咧就好似赌侠咁样嘅， 要控制啊！ 好似赌神啊，赌个赌侠里面咧，侯爱恩嗰啲嗰只船咁样嘅，系任佢开嘅，所以咧杀到啲人一颈血咧，啲人唔上去。 哦，杀到惊， 系啊，杀到惊啊！有啲嗰阵时好兴啲大陆团咧，喺尖东即系尖沙咀海旁咧，一到七点钟就成堆人 拉住佢，上船上船。 系啊，而家都仲有嘅，攞住嗰啲上赌船 低有。好少，而且星光行嗰度咪最兴噶啦，成条街咯。 星光行嗰时开咗好多间赌船嗰啲咁喺度嘅，咁但系后屘咧，都差唔多销声匿迹咁滞，即系而家仲有少少啦，但系多咯。 系咯，以前拉到头，你话广东到黑龙都喺度都照拉你去噶嘛？ 而家就算喺你海港城出嚟行出嚟咧，都有好多女人揸住嗰啲即系上赌船嗰啲嘅，不过而家少咗好多真。 系，一少咗好多。 啊少到多吓，咁样咁啊，仲有啲咩话题讲啊？ 仲有要阿曾 B C 出马咯，又曾 B C 喺咪度啊？ 招呼下， 招呼下佢个老友啦。 我就想因为我个老友咧就而家系网络 K O L 嚟嘅，咁佢咧成日成日散 路 Only 系啦， 成日散播一啲失败主义，即系成日话香港。点扑街啊！台湾点好，日本点好，但系其实咧睇咗咧就真系好嬲咯，因为我就唔系香港人啦，但系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成日咁样闹鸠自己乡下啊咁嘅人咧，算真系好捻扑街，只可以咁讲咯。而且最大件事就系佢成日话人哋国家点好点好，但系佢从来都，但系佢依然留喺香港，同埋佢嘅细佬哥依然都喺香港噶。 同埋佢咬紧香港政府俾佢嘅长粮添，即系好似感觉上好似好讲风凉话啲咁样，系咯。 系 啊，你食住嗰度地方俾你嘅钱，你话嗰度地方唔好嘅又。 唔系，嗱，不过能够即系百分之百咁讲嘅，因为咧，即系可能嗱，佢爱呢个地方，咁啊，对呢个地方叫做爱之深责切啫，会唔会啊？会唔会咁讲啊？ 我又睇唔到，因为佢讲到一文不值嘅，成日都讲到香港真系。即系我觉得 佢唔系怪责，佢 差咗少少，系即系比以前，但系又讲到台湾好似天堂咁啊，日本又系天堂咁啊，又讲到哥斯达黎，唔系嗰个叫咩？系咪啊？系咪哥斯达黎加话系 哥斯达黎 ？Costa Rica 系啊，哥斯达黎加 系啊，移民嘅好地方啊。 究竟佢有冇去过咧吓？ 佢睇过 佢只眼去过，佢只眼去过 啊，即系大细 玩都冇去玩过，眼睛上旅行、 我有个朋友 吓，系啊， 不过其实系俾碌蕉你含， 整啲先，整先，系啊， 好， 我有个朋友去哥斯达黎加玩过，去哥斯达黎加玩过吓，佢话佢哋喺嗰个度假村嗰度旅行结婚 ，fine， 但系一出去啲军队就个个哨站咁嘅，墨西哥一样，军队 啊， 系啊。即系嗰边嘅治安其实系差嘅， 好差嘅治安。 即系讽刺，即系嗰个叫做哥斯达黎加咧，属于拉丁美洲，即系中美洲啦吓。 中美洲系 嗰度咧，其实中美洲咧就有其实就有几个势力控制，一个就是毒贩 卡车系， 一个咧就系嗰啲军政府，即系每个地方都系基本上由独裁嘅军政府控制。咁啊，独裁军政府咧就同毒贩就梗系 勾结， 即系两兄弟嚟嘅，咁咧就所以咧，嗰个地方就主要都系你会见枪可能多过见嗰啲叫做咧球拍啊，或者见足球。因为哥斯达黎加足球都几出名，原因就好似系咪 香港以前嗰个叫郑，系咪郑少聪啊？就系、是、哥斯达黎加嚟噶，系嘛？ 哦，系郑少聪，系啊， 系啊，佢系哥斯达黎加出世，即系当可能嗰啲华侨咁样咧，跟住翻嚟香港踢波啦。咁哥斯达黎加近呢几年咧，都成日入世界杯。咁如果你又倒开嗰啲咩美洲金杯啊，或者嗰啲咧，咁你又会成日有得倒哥斯达黎加嘅。 嗯，咁其实 嗰地方咧，同巴拿马即系你。冇乜分别咯，即系你话嗰边尼加拉瓜、巴拿马依啲国家咧，其实佢哋主要经济都系毒品咯。 哦，话巴拿马唔 掂 喎，啲我朋友去过，或者就坐巴士咧，隔篱嗰人咧，佢攞个笼带住几只鸡坐喺你隔篱嘅，即系污糟邋遢、好臭啊啲 咁。唔系，咁冇枪冇枕，冇话揸住支机关枪咪得咯。 安心啦，条加油咯，条加油咯，你问人借嚟睇下咧，会递俾你噶。 系啊， 系。 唔系佢哋嗰边真系最近有一套嗰啲叫做咩咧？有一套戏好似系Tom Cruise 老师做嘅。 Tom Cruise 做嗰套啦，系啦。 即系揸飞机嗰个咧，话帮嗰个美 哥伦比亚大毒枭。 帮哥伦比亚嗰个麦德纳集团啦，系嘛？ 系啊， 系 冇错， 系。 咁出嚟叫 American Made。 系。系啊，系啊。佢咧就系讲咧嗰几个国家其实全部都差唔多嘅，全部佢哋经济真系以毒品为主，咁啊政局好动荡啦，经常而家少咗政变啦吓，而家即好而家好啲啦而家，咁但系咧你见委内瑞拉嗰啲都系，经常都喂委内瑞拉而家搞到好唔掂添啦， 嗯， 即系嗰啲地方你系去旅游，可能咧叫猎奇式系嘛？猎奇去旅游就得嘅啫。 TVB 就话佢嗰度咧买个咖啡园好平，所以咧就叫嗰啲人买个咖啡园去种咖啡，咁啊又搵到食，间屋又大又舒服。 咖啡园我举个例啦， 你种 cocaine 就人都食啦， 系啦， 冇错。 我举个例啊，我有个朋友喺依度做酒楼，佢就话，举个例，个印尼啊，嗰啲燕子窝啊，啲燕子山、做燕窝嘅，系军队守住嘅。 哦，哇，咁劲 啊！所以你以为话啊， 狗 系啊，系啊，嗰个军队系拥有嗰座燕子山。如果大家系咁样谂嘅，你拥有个咖啡园，你要请几多人去同你摘咖啡啊？你要用几多派几多片，你先至搞得掂咧？咁即系我相信无线就讲到好轻描淡写咯，信佢就都几大镬。 可能咖啡园真系好平咯，但你收片啲钱啊，仲贵过咖啡园咯，我谂。 应该会系。 唔系咖啡园系嗰个名嚟嘅啫，佢其实都系我谂到种鸦片。 系你唔系咁系点维皮啊？ 搞唔掂啊！ 唔系咖啡系喺依度好好赚吓，但系系俾人压榨都好紧要，即系 Starbucks 嗰啲咧压榨佢个价钱压榨得好紧要咯，好睇唔好，我觉得系好睇唔好食咯，仲系。 喂，但系咧。讲下啲秘闻啦，香港嗰啲Starbucks 咧，嗰啲咖啡咧，佢摆出嚟卖啲咖啡豆咧，就可能系即系啲靓嘢啦。原来佢哋整俾你饮嗰啲咧，系云南啊，大陆嚟嘅，大陆。 哦，怪啱喎。 系啊，平嘢嚟嘅啫。 咁一定系咁噶啦，挂 得出啊。味道咯，应该饮得出。 即系挂狗头卖羊肉啦，系嘛？阿招白白仔。 我今日 狗肉你觉得要远啲啊嘛，咪系嘛？其实系羊肉嚟嘅，得鸠你话嗰啲系狗肉。 吓，唔系，我觉得佢会系咁啊。我哋依度今日报纸卖有个专题就系话，啲人喺依度将一啲花旗参嘅种子拿翻去大陆种， 吓 ，OK。种完之后咧，就今日佢喺依度有个花旗参园，用开咗间公司话佢自己卖花旗参，再将大陆嘅花旗参运咗过嚟。再借嗰个名包装卖翻俾大陆， 哦， 呢度嗰啲花旗参场咧，个个而家喊晒口，话你话大陆咁盗用咗佢哋嘅参场嘅名。 哦，其实 而家玩到系咁样，我相信佢 啊，许留山讲嗰个咖啡园嗰嗰个咖啡品种亦都系咁样做，即系借买咗人哋，系咯，买咗人哋间公，即系喺喺当地，譬如话咩咩嘢，哥伦比亚又好开间公司，话自己咖啡个名，其实就喺大陆嗰度运咗过去，再运翻翻嚟，兜个圈，暴利系几倍，十几廿倍。 贴翻当地个牌咯，佢佢可以话系系，如果系咁样，其实佢可以贴翻系咩嘅，即系可以话加拿大，因为佢入过加拿大之后再包装翻，其实佢真系可以咁讲嘅，即系走咗法律马系咪？因为我哋呢度就咁嘅，即系我就讲蜂蜜啦，因为澳洲嘅蜂蜜都算 OK 嘅，咁咧价钱好参差嘅，即系我哋附近条路咧就系、是、印度仔开嘅。就咧敢死系八蚊一 kilo， 但系咧如果系我，因为我有朋友系大学教授退休，佢自己有个蜂场咧，佢卖俾我咁、我同佢咁熟咧，佢都卖廿蚊一 kilo， 我就话喂，点解净系揸车揸到十零分钟差咁远？佢话梗系啦，啲人道仔嗰啲原材料全部喺印度翻嚟嘅，之后咧就喺澳洲加工或者喺度啤喺度 packing。咁佢咪当咩 Australian， 即系当系澳洲生产，咁佢又可以买翻印度，又买可以买翻中国，咁咪平咯，咪差即系差成十几蚊，咁我就话哇屌，原来咁都得，佢系啊，好多都系咁噶咋，其实即系嗰啲尤其是蜂蜜啊，即系你一定要买嗰啲大药厂出嗰啲，或者系 local 嗰啲 farm 啊，你自己去买会好啲。如果你买嗰啲即系。其实印度人都几似中国人，即系都系成日用坏晒啲咁嘅走法律啦啲方法去赚钱嘅。 嗯， 呢个绝对啦。而家咧，其实仲有一样嘢，我早一排睇一个报道咧，就系讲个台湾嗰啲养鱼嗰啲商人咧，养一只即台湾品种啲石斑，咁咧去海南岛投资，投资咗成几廿亿落去。最后咧，俾人哋偷咗个做品种。而家咧，嗰边咧，海南岛全部都系养嗰只石斑，打到台湾扑晒街，人工平过你，乜都平过你。出养出嚟嘅嗰啲石斑咧，将成个台湾养鱼业全部怼冧。 系， 哇！ 而家其实大陆咧都系 俾佢知咯，系咯。 系，唔系啊？即系仲好似澳洲嗰阵时，最近都系啱啱报纸讲嘅，就话咧，佢哋有啲澳洲啲产嗰啲农产品，俾大陆偷咗个品种喺大陆一种。 哦，纽西兰。 澳洲。哦，个奇异果。 奇异果。 金奇异果系啊。喂，你大陆一老实讲啊，大陆嘅土地咧，由南到北咧，基本上咧，全世界嘅好多种品种都可以喺大陆种到嘅。所以咧，你任何因为佢嘅气候咧，有好冻，有好又好热嘅地方，有潮湿，有好干燥嘅，咩都咩气候都有啊，冇错啦。基本上全世界任何气候佢都有嘅。咁所以咧，你嗰啲品种咧，去到中国咧，除咗风土或者温度或者个纬度经纬度唔同之外咧，可以种到嘅一模一样出嚟。大陆咪嗰啲做嗰啲石山梨啊、风水梨，以前韩国嗰啲咧，或者有啲水晶梨好好噶嘛，而家大陆做出嚟嗰啲唔食得嘅。 哦，系，如果需要我哋去买咧，我哋要留意一样嘢，佢写住可能写住日本种，或者可能写住纽西兰种、澳洲种嘅时候咧，你最紧要睇埋跟住佢个种喺嗰度啫，但系睇下边一度种植咯。咁要睇到哇，原来大陆嘅，咁你就唔好买啦，因为个味咧个样系好似嘅，但系个味咧争好远嘅，系冇味嘅。 将西草 咧，好似南瓜嗰啲咧， 你讲嗰种咧系叫做老实。咁如果唔老实咧，佢贴埋日本制造，贴埋张纸，咁你会咁你会唔系？不过咧，而家大陆有啲咧，佢冇咧，好似嗰阵时有个网友叫阿 Bert 咧，佢咧喺大陆咧一个生产基地种啲蜜瓜咧，系用日本嘅直浆蜜瓜嘅种去种嘅，种出嚟咧，佢带佢嚟香港俾我哋食，真系好甜。但系咧，始终同日本嘅只蜜瓜咧争少少，你其实食得出嘅。不过咧系好甜，甜到不得了，真系好似里面用糖煲出嚟咁甜嘅。 嗯， 啊，佢已经模仿到好接近噶啦，即系当然争少少啦，唔系话白。 咁呢啲叫有心咯，如果唔系有啲唔得嘅嗰啲，其实系好多都唔似。 啲水晶最明显啲水晶梨啦嘛，系咯，水晶梨哇，里面一次开出嚟嗰啲垃圾嚟嘅，直情唔识得嘅，系咪？咁但系咧，你大陆佢咁冇法咧，喂，全世界啲物种全部基本上都可能变晒大陆噶咯，俾佢入侵晒。 大陆收集晒所有品种， 打乱种啊！呢啲叫。 最近好多嗰啲日本嘅提子咧，一抽一抽攞出嚟卖200蚊抽啊，有啲叫做400蚊抽。 印香嗰只叫印香提子。 系啊，我冇留意，但系咧，系咪真系全部日本嚟咧？我唔敢讲。 系 冇 都唔敢噶，即系 喂多啊！ 系咯，我见啲价钱咁参差嘅，突然间有啲可能俾六十几蚊都一抽，我食过嗰次差唔多二百几蚊噶，即系嗰啲有啲人话乜嘢咁特别在边度？系青色嘅先系，紫色嗰啲唔系噶，嗰啲食落会脆卜卜甜啲嘅。 系青色嗰只就系嘅啊， 系啦，就咁、是、啦。 系 咁，其实佢咁样做法即系等于咩 iPhone 即系搞 iPhone 啲咩？华为 OPPO 模式的农业版嘅做，如果谂一谂就， 哦，直情系啊， 系咯， 直情系咧，唔系。如果讲真啦，如果你即系喺大陆可以种到一啲同日本提子一样咁好食，但系你平佢好多嘅，咁我又唔介意、啊。即系嗱，对于小妹姐嚟讲咧，喂，你如果大家都食到咁嘢咁甜嘅一粒提子或者蜜瓜或者类似咁生果咧，但系你付出嘅价钱可能系三分一、五分一。咁你介唔介意呢？嗱，我觉得站在全世界消费者立场呢，未必个个介意。我估有九成人 唔介意。如果你种得好过，同佢差唔多，好过佢平过佢，咁啊食，咁啊自然睇价钱食嘢噶啦。 系啊，即系我觉得个趋势咁样咯、啊。你见到嗱 iPhone， 佢而家华为出啲手机，可能两三千蚊已经拍得住你 iPhone， 咁啲人咪买华为咯，咪俾佢怼冧咗咯个市场。 系， 系啊。 一样啫嘛，系啊， 系一样嘅啫。即系嗱， 不过你有一样嘢唔同，就系外国咧，佢系有你就算你植物啊，佢系有知识产权嘅。 系 中国系冇呢个概念嘅。 我梗系冇啦。 农作物有知识产权系好近代嘅事嚟啫嘛。佢中国到而家都未有噶。个个喂，借啲种子嚟啦，种落去啦，咁搞掂。 系， 嗯， 系啊，啱啊。 其实有种子都唔得噶，因为你种子都要，其实佢有啲泥土嗰啲 pH 值，即系嗰啲酸碱度都唔同。所以其实如果佢偷到你嘅树种咧， 佢要偷成套嘢咯。 系咯，或者佢偷咗你嘅种子，佢翻去慢慢研究咧。所以点解一样嘅嘢咧，佢都系差少少，因为佢调整嘅技术咧都系差少少，因为佢偷咗你种子，但系酸碱度差少少就系差少少。虽然个样似，即系个种系一样，但系佢嘅环境咧系差少少。 土地其实嗰个地方嘅天气、气候同埋个土地咧系真系唔同嘅。因为陶杰成日都讲嘅一句说话叫骨越怀而止嘛。 嗯， 系骨咧系一种类似橙嘅，即系好似橙啦，直情系啦。咁样如果系咧越咗怀咧，就变咗已经系。另外一种嘢嚟噶啦， 好酸嗰啲， 酸到 不得了，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即系你每一样嘢咧，好似富士苹果，你去到大陆都变咗唔同嘅嘢出嚟啦。 系，仲有嗰啲咧，嗰啲咩印澳洲和牛咪就咁样咯，啲和牛去到澳洲又变咗另一种噶啦嘛，系啦，虽然我未食过， 澳洲和牛平好多，平到我谂好似五分一价钱定几多啊？ 三分一到五分一。 三分都唔会啊，系咯。 哦， 系啊，但系点讲咧？个界上唔到嘅嘢太多啦。你睇下我哋呢度真系养牛嘅人太多。系啊，系啊， 系 啊。 澳洲有冇 成本又低？ 好似冇成本。 2400几万，啱啱最新人口普查。 哇，咪同台湾差唔多？ 系嘅，系同台湾差唔多。 哇！ 以前仲稍微小台湾少少，今次人口普查就。差唔多系差唔多2400几万咯，但系陆地面积其实同中国差唔多，其实都系跨咗好多个地方，即系我哋有沙漠，有热带，又有寒，又有塔斯曼尼落去就系寒带，又有温带咁样咯，即系其实都跨嘅地方都好多嘅，所以种嘅嘢都系几多下，但系点讲啊？即系我有朋友佢谂住引进一种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但系就算有温室咧，都唔一定得嘅，因为嗰啲泥土咧，嗰啲泥唔同咧，你始终都要调翻个酸碱值，系要一段时间先可以调翻嘅。同埋塔斯马尼亚，因为近南极咧，嗰啲温差、嗰啲气温冻咧，同埋可以固糖固得好少少嘅。你系可科其实温室系可以做到，但系始终有啲嘢天然嘅嘢咧，就系、是。唔系一定系 取代唔到 人工， 取代唔 到， 一定啦。所以依家有啲叫水耕菜嗰啲，唔知你有冇听过？即系用水加啲 有，我哋呢度都有，我哋呢度。 但系你见即刻唔好食噶嘛？即系我啲即系中意食菜啲人咧，一食哇，咦咁嘅，冇味 嘅。而家大陆好兴噶，佢咧系直成一种用一个 A 字板啊， A 字板咧就全部啲菜咧系冻高嚟起冻嘅，就唔系摆喺土地嗰度种嘅，变咗咧、以后可以用工厂嚟种，一栋工厂起十高，上面咧用 A 字板，咁咧一层二万二万尺咧可以种到五万尺嘅农作物出嚟。 嗯， 但利润几高噶、哦？系咯， 喂，咁真系顷产万斤咯、哦，就快。 我想问下你哋啲菜心咧，系咪有分鬼佬菜心同埋穷人菜心噶？有冇咁分啊？因为鬼佬菜心就喺嗰啲超市有嘅，就系冇心嘅。即系如果我哋唐人菜心系稍微细少少嘅， 应该话。 但系有系啦，有菜味嘅。但系鬼佬菜心咧，就系、是、粗啲嘅、大啲嘅，但系咧就冇炒出嚟碟菜咧， 冇咁香 嘅 嗰种。 系差好远，就系呢啲就系又唔同咯。所以其实大家技术唔同，就算同一个种咧，食出嚟个效果都系有差别咯。 系噶，系。 咁讲真啦，如果你话有多啲唔同品种嘅嘢咧，有时争少少，你咪当第二种，当一种新嘅菜式嚟食咯， 都得。所以鬼佬食菜心系鬼佬食菜心都系比较少啲，因为好，佢哋就我睇到佢鬼佬攞菜心嚟做沙律，其实都几奇怪 啊。好难炒个纤维好硬噶， 系 咯， 系粗啲咯，佢哋嗰啲系。 唔系鬼佬本身佢嗰、那个佢嗰个肠胃同我哋唔同嘛，佢可能可以食得粗啲嘛。我哋食唔到 嘅。我哋系嘴刁啲嘅，真心讲，我哋系嘴刁啲嘅。即系 我哋鬼佬全部都系炸嘅啫嘛，佢啲嘢唔系炸就煎系嘛，咁所以咧佢系唔识食嘅。呢个可以即系唔使多讲，系一定唔识食嘅呢鬼佬。 新鲜嘅鱼佢都系炸嘅，所以系嘥嘢嘅，佢哋嗰啲。即系我都成日出海钓鱼，跟佢哋嘅，之后佢哋就咩喺都有蒸嘅，但系就系灼熟佢咯。但系我哋就要钓翻少少味咧，系唔同啲，即系钓翻啲鲜味出嚟就唔同。所以我有鬼佬朋友，哇！呢啲咩咁好食嚟嘅？其实就系豉油嘅，好普通。就系蒜蓉豉油咧，佢哋都觉得好好食嘅，即系嗰啲虾咁样就好好食咯。佢哋最中意酸酸地嗰啲沙律酱咁样食好啲，佢哋觉得好食啲咯。 系，所以咪有啲餐馆咧，旁人去到全世界咧，开餐馆一定揾到食嘅。 冇错，冇错，系。所以早排啊，家灿，你喺唔喺度啊？即系个游咪叫 Dirty， 系咪 Dirty Chinese Restaurant 啊？ 系啊， 嗰啲本土派咪上嚟挑机话我不是中国人，所以香港人一定要玩呢个游戏。我就如果系外国。嗰啲开餐馆啲人真系一定会讲屌你老母，因为多数餐馆都系香港人开嘅，屌佢老母 喺度。系咯，屌嗰班人系黐线，老实讲。 唔系，我想讲下喂，唔系，我想讲一讲咧，外国其实餐馆咧，其实唔系关唔关呢个中国人士，所有其实咧喺香港嘅中国人餐馆都系咁邋遢噶。呢个系全世界嘅同一个现象嚟嘅，唔系净系外国嘅啫。 系，其实唔单，其实唔单止唐人餐馆， 印度人都 有，系所印度人唔使再讲，好恐怖。即系你经过佢门口，你感觉到嘅。 我哋 出边卅几度，嗰啲牙买加餐馆啊，中南美洲嗰啲啊，佢哋热惯噶嘛。 嗰度 出边卅几度，你喺度打开 已经涌出嚟。 哇！ 我哋以前啊，首都有间印度人餐馆啊，嗰啲即系佢哋咪咖喱角嘅，猜嗰啲咖喱角系抌喺厕所入边猜，即系个厕所咧嗱，佢就话系唔用嘅，但系你睇到都核突啦，即系一个厕所，即系一个马桶，佢就话系新嘅，就抌入去猜，咁之后就上咗电视，之后罚咗佢八万几蚊之后佢话你可以检验下个马桶干唔干净噶，之后佢话。之后个差佬同佢讲话感官都唔好啦，你咁样啲客人都唔想食啦，咁之后个印度仔就仲诸多辩驳啊，之后我辩驳，咁老实讲，就算佢系个新嘅马桶，你自己睇到都唔舒服啦，你啲咖喱角喺个马桶入边猜噶喎， 哇， 最大剂， 即系掹一下水就啱啱好一个份量， 鬼佬晒，鬼佬厨房咧都有啲好邋遢嘅，即系除咗日本仔啦吓。日本仔仔咧，正宗日本人咧嘅厨房就会比较干净啲。 系，咁真 嘅。如果你话鬼佬咧，其实鬼佬都好邋遢呢个真。 系噶，你都要睇你嗰个系咪开放式厨房噶咋？你嗰啲山奶后面嗰啲真系滑之嚟嘅，其实一样嘅。 系啊，台阳打个日本人工系嘛入去。 系啊，一样啫嘛。 啊，咁就系咧，咁变咗咧，即系厨房老实讲啊，实污糟噶啦，即系整得好奇理，系啊，依个真系搵嚟讲嘅，入边个厨房唔污糟啊？ 污糟，嗰阵时咧，香港有间咧叫农场餐厅，我谂 Tony 点样有印象咧、啊？即系后面执晒嗰间。 老细好出名噶， 系啦， 喺大陆嘅老细。 系啊，跟住嗰阵时我后生嘅时候喺嗰度做过都系噶啦，佢哋个洗手盆咧每日翻去咧都有只老鼠已经喺度浸咗喺度噶啦。 哦， 系啊，我第一日翻到去 咁大镬， 生定死嘅先？ 梗 系死 咗啦，浸死咗，因为我哋开定半缸水等佢喺度浸死佢，因为一定翻嚟。咁同埋我翻到第一件事咧，就系嗰啲多士炉咧要反住蹬蹬蹬蹬蹬，跟住啲曱甴咧就会走晒出嚟。 跳啊声， 所以我系唔食，我系唔食多士嘅，我系茶餐厅系。 我成日食佢嘢先地，大剂。 其实你知唔知咧？你哋冇听过啊？嗰阵时我朋友咧，佢又系喺嗰啲即系厨房啦。佢啲鬼佬咧，同中国人一样咁辣仔嘅做厨房。咁咧有老鼠，因为厨房好多老鼠噶嘛。咁佢咧 正常 攞把菜刀咧就追斩啲老鼠。咁有一次就斩足。啱啱一刀就将只老鼠咧就一分为二，咁嗰把刀咧就慢慢就攞去切菜。 哇！即系执咗先讲啊！以前嗰间农场餐厅咧，咁啲人咧就咁啲人咧就攞个夹咧夹起个老鼠尾，跟住唔知开个火咧烧老鼠， 烧死佢。 诶，跟住就烧烧住只老鼠未死咧，跟住挣扎着咗火点样啦？后屘切咁样挣扎一跌咗落地，哇！成个火球咁周围走，我哋几惊走出餐。 哇死 啊！间嘢冇咗啦，系嘛？咁乜嘢系咪？ 执咗啦， 喺度啦，依间嘢 执晒啦，系啊。 喂，其实唔系净系农场餐厅嘅，香港嘅餐厅全捻部都系咁嘅。 我谂应该都系咁噶啦，不过执咗我先够胆讲开名啫嘛，系咪？ 我听阿老师讲话做饮茶嗰啲都好。好鸠邋遢噶，嗰啲咩凤爪嗰啲，有时候嗰啲鼻涕嗰啲，哇！即系听到 对跛豪嗰套戏咁， 跛豪啊， 我走 跛豪咯， 做过啲 糯米鸡啦， 换咗个头啊嘛，啲同我差唔多，我试过做嗰啲酒楼都系咧，都出名嘅，跟住唔知有个嗰啲一个 counter 咧，滗糖水啊，或者唔知滗唔同嘢食嗰啲咁样啦，跟住有个人叫我，喂，你滗个你不如个西米露俾我食啊！咁我滗啦，滗完之后，喂，即系西米露白色噶嘛，跟住上面见到点黑色浮喺度啲迷你嗰啲乌蝇啦。喂，有乌蝇喎，跟住咪我哋更拨拨咁啲啦。我哇，乜你咁都得噶？跟住我你食唔食啊？咁样跟住走咗去，跟住啲人犯贱，我攞咗翻嚟食。 嗯， 好难 听。嗰啲糖水嗰啲车都系噶，即系你会见到推车仔嗰啲咧。跟住我见到阿珍 B C 都摆啲酒楼啲，我哋就问佢：喂，有冇推车仔噶、啊？啲咁样，咁佢可能有啲糖水嘅，咪可能芝麻糊啊、红豆沙啲咁样咧。其实咧，佢永远嗰摊嘢咧系唔使噶，我哋永远只不过继续侵啲落去。所以我去到酒楼都系唔食呢啲糖水。 哦，嗰啲粥都系啦，嗰啲即系喺部车仔滗出嚟啲粥，我谂佢应该系冇洗嘅，应该唔 洗嘅。唔使噶啦，不断侵入去算噶啦，我哋都系懒得咁做。 哦、 哎，好恐怖啊！以后都唔使再食嘢啦，真系。 不过唔紧要啦，其实我觉得都系大菌食细菌啦，系冇事嘅呢啲嘢，捉到捉唔 系好恐怖，真系唔敢再出去喺出边食嘢噶 啦。啊，之后 即系其实系唔单止咩印度华人咯，据我所知，有个同我做讲过做餐馆，佢都做过西餐嘅，就系、是、话、 啊， 只要你系旺嘅餐馆，就难免噶啦。 嗯 啊、即系无论即使你是鬼佬餐馆都被人捉过啦 ,KFC 在鬼佬话在美国有间 KFC 好多 站 香港 KFC 呢好多老鼠的好多站 那间就是有老鼠被啲顾客见到你做乜闩门嗰阵见到佢有隻老鼠即系嗰间嘢闩咗啦见到有隻老鼠喺个台行来行去俾佢影到。咁你死得啦！结果 我哋 纽约嚟嘅，结果 我哋呢度最邋遢嘅 KFC， 即系个 council 检查过嘛，即系前十位最邋遢嘅系我哋城北面嘅两间 KFC 啊，再连埋之后，因为佢就好忙嘅，因为正宗鬼佬区嚟嘅，即系嗰啲 drive through 啊，嗰啲车日日都差唔多满晒嘅，咁 我谂都系一个原因嚟嘅。所以前日大飞话，如果嗰啲餐厅旺嘅话咧，就唔好即系出唔到咧，就唔好闹鸠嗰啲人啊，或者吹鸠佢， 系 都系赚自己遭殃嘅啫。 我前做过麦当劳都系噶，即系你去到麦当劳，即系唔单止 KFC 啊，麦当劳都可以，你都可以觉得佢好污糟噶。嗰阵时试过咧，我又系细个去做麦当劳咧，跟住唔知跌咗啲麦乐鸡喺地下咧，跟住仲踩咗几脚，跟住个经理话：我你咁样啊，你嘥晒麦乐鸡啦，你咁样啊，咁多都算啦。因为我咪发脾气，夹翻去抌佢，继续炸一炸，咦又冇嘢喎， 我唔计嘢。高温之后冇晒细菌啊嘛， 系啊，200几度高温好， 只要俾人踩过噶嘛，系啦， 都唔系， 发脾气咪抌佢，继续食咯，好烦，我唔好嘥啦，咁样冇嘥啲麦乐鸡啦， 好，呢节差唔多啦， 喂，我想讲多样嘢，讲埋先啦，好嘛， 好， 我读中学嗰阵时咧。我听过好多个版本，就系、是、咧就去麦喺KFC 食鸡，咁结睇下咧食下鸡咧，咦有一只唔系好似鸡咁嘅物体，会咩嚟嘅咧吓？ 食咗老鼠， 一条尾嘅，咁跟住咧经理咧就冇叫啦，经理会出现啦，咁跟住咧就带咗你入房，系啦，就俾1000蚊你，你咧今日嘅事咧就唔好扬出去，系我中学。嘅时候，我听过好多次嘅版本，都系事主都系收咗1000蚊咁口费，嗰只系老鼠嚟，因为佢好多老鼠咧跌落去个油锅度啊，咁啊连炸，但系咧佢哋唔理噶嘛，咪一闹出嚟噶嘛，变埋鸡啦，咁当然啦，有埋条尾就出嚟好啲系嘛，连条尾都摆埋落去，系好多发生过好多单嘅听闻啊， 嗯，好 吓，咁啊唔知香港网友有冇听过啦吓，咁啊我哋呢节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再倾。